我哋又继续系讲《使徒行传》，喺呢一个嘅系列，我哋都系用一个中览式嘅方式，就系将几章摆埋一齐，然后就揾一个主题。嗱，今日系要讲《使徒行传》嘅24章至到26章，都系讲到保罗被审判嘅情形。嗱，其实如果系讲到审判，可能如果我哋读嘅话，我哋会觉得系好沉闷。但是呢，我相信神的话语，你永远都能够找到一些资料是对我们是有帮助。今天的经文也都不例外，虽然是讲到审判，但是保罗甚至是被人审判，他仍然都是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所以他是向那些审判他的人来到传福音。但是很可惜，那些人都没有接受到，就好像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一样。所以我叫今日的信息做趁可寻找时求告他。所有这些审判保罗的人，他们都错过了机会来到接受福音。在今日的经文，我们也学到跟人类传福音的手法是怎样，是能够帮助我们，是能够跟我们身边的人来到传福音。在罗马的司法系统，法庭是要来保护公民，但是很可惜，罗马的政府是非常之的腐败，一般的人都很难透过这个司法的系统来到替自己伸张正义。保罗就很快就会发觉罗马政府真的很腐败。这个罗马的政府是将司法的行政任务是交了给地方官、地方的政府，他们自己是不会介入地方官的审判或者地方政府的审判，除非他们发觉是有外邦的政府是参与了这些的案件，他们才会来到插手。又或者他们发觉地方官是有彼此不和的时候，他们才会介入。今日三章的经文，我们见到罗马司法的运行，保罗在四个层面是被人来到指控。第一个层面就是犹太人自己来到是指控保罗。保罗在树耶路撒冷的圣殿被人诬告他带领外邦人进入圣殿，有一个千夫长就救了保罗，将他从耶路撒冷运到去该撒利亚这个地方。大祭司阿拿尼亚和公会的长老在5日后就立刻赶到来该撒利亚这个地方。他们将保罗赶出了耶路撒冷，他们还不满意，他们是要将保罗置诸死地。他们担心若果他们不立刻采取行动，这个罗马的总督腓力斯可能就会将保罗释放了。所以他们请了一个律师，这个律师叫做铁土罗，来到是指控保罗。这一个铁土罗一开口，他就是讲奉承的说话，跟现在很多的律师都很相似，可能会讲奉承的话，希望讨好陪审员，希望讨好甚至法官。这个铁土罗亦都是不例外，在箴言的26章28节说，虚谎的舌头，谦卑的口，相信就是这个铁土罗所讲的话。这个铁土罗的指控，对保罗的指控和他的奉承是一样的虚假。他是指出了保罗一共是有3样罪，很有技巧的他。第一样罪就是说他违反了罗马的律法，说他煽动人民来到谋反。这个罪是非常之严重，罗马政府是很害怕人会得在树罗马的帝国里面是搞暴乱破坏和平。而保罗呢，就是出了名搞事搞纷争。例如在使徒行传的17章6节，那些不信的犹太人他说保罗是那搞乱天下的。其实铁土罗这个指控不是很正确，因为真正搞乱天下来到煽动暴乱的不是保罗，是犹太人，所以他这个这样的讲法是不成立的。 但是问题就是保罗的确是教犹太人要尊耶稣基督做什么？做王，做他们的主宰。这件事在属于罗马政府听得上来非常之敏感。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帝国只有一位王，就是该撒大帝，凯撒大帝。当保罗说你们要尊耶稣基督为王，为你们的主宰，听得上来就好像他在处教紧人来到是背叛罗马帝国。其实这个的指控和耶稣基督被审判的时候对耶稣基督的指控都是一模一样。路加福音的23章1至5节。这个铁土罗他还说保罗是一个害虫，是一个害虫。第二样他指控保罗的不单止是违反了罗马的律法，亦都是违反了犹太人的律法，因为他是带领非法的宗教。保罗所教导的当然是跟犹太人的旧传统是完全是两回事，是有冲突。这个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都有讲到，在马可福音的第2章，耶稣基督说新的酒不能够是放入旧的酒袋里面，因为新的酒是仍然会发酵，是会发出气体，所以摆在旧的酒袋已经硬晒，已经干晒，就很容易谷爆的酒袋。所以耶稣基督说新和旧的教导是不能够是摆在一起。铁土罗是指控保罗说他是拿撒勒教党的首领。为什么会说拿撒勒呢？当然耶稣基督就是拿撒勒人，但是另外有一个原因，就是犹太人对拿撒勒的印象并不好。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46节，记不记得拿但业吗？他问拿撒勒还能够出一些好的事来吗？还有好的事来吗？大部分罗马的官员他们都不想涉及犹太人宗教的律法，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案件是非常非常之复杂，所以他们见到是有案件涉及犹太人的律法，他们都避之则吉，避而远之。第三样铁土罗所指控保罗的，就是说他违反了神的律法。有没有见到铁土罗的战略是非常非常之的精细，指出保罗违反了罗马政府的律法，违反了犹太人的律法，甚至违反神的律法。他说保罗是亵渎圣殿，带领外邦人是进入圣殿。但是注意，他已经是缓和了他的指控。犹太人是指控保罗污秽这圣地，污秽圣殿。但是铁土罗呢，他只是说保罗是试图涉足圣殿，已经是缓和了。为什么他要缓和这个指控啊？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根本是没有证据来到证明保罗真是带领外邦人进入圣殿。若果腓力斯这个总督真是去调查这件事的话，很可能这个指控是不成立。另外亦都是没有证人来到指控，因为指控保罗的犹太人已经是不翼而飞，不知道去了哪里。若果是没有证据亦都没有证人，相信他是很难定保罗的罪，所以他是缓和了他的指控。所以我们见到他是三个层面来到是指控保罗的罪。铁土罗还说，他说若果这个千夫长吕西亚不是插手的话，根本犹太人是可以自己来到审判保罗，这样就会悭回罗马政府很多的麻烦，悭回罗马政府很多的费用。当然犹太人的代表团一致是同意铁土罗所说的。腓力斯他是没有说到任何的话，他只是向保罗点下头，给保罗一个机会来到是替自己辩护。保罗说我根本没有煽动人民来到谋反，他说我去到圣殿是敬拜，我不是去闹事。保罗说他其实在12日前已经是到达耶路撒冷， 但是犹太人对他的指控是五日前的事，所以十二减五就是七日。保罗说我在住圣殿只不过是七日这么短的时间，我哪有时间来到煽动人来到是谋反。保罗说我没有在住圣殿会堂或者是城里面同人辩论耸动众人。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同人辩论很多时是解释就是向人传福音。保罗说我甚至是没有同人在圣殿会堂或者城里面来到传福音，因为在几年前保罗已经是同彼得和犹太人的领袖是有协议，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是向外邦人来到传福音，而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呢，他们是同犹太人来到传福音。这个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的二章七至到十节。所以保罗说不是我的责任来到向犹太人传福音，我没有在树殿里面会堂和城里面来到同人辩论或者是耸动人，我没有劝人来到谋反。第二个回答保罗就说我亦都没有带领非法的宗教。保罗说我所侍奉的神就是犹太人祖宗的神。保罗说我的教导合乎律法，合乎先知书上一切的记载。我所讲的就是旧约里面经文所讲。保罗甚至说复活都是旧约的教导，无论善恶都要复活，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保罗说我对得住神，对得住人，尚存无愧的良心。保罗说我是绝对是对得起人，对得起神，我绝对是没有带领非法的宗教。第三点呢，他的回答就是说我亦都没有涉足圣殿。保罗说我回到耶路撒冷是带领捐款回来。当那些犹太人指控他说他亵渎圣殿的时候，其实他在圣殿和另外四个许了拿细尔缘的人在一起，他们都在洁净自己，行着洁净礼。保罗说没可能一方面我行着洁净礼，第二方面你说我在处亵渎圣殿，这个根本是不成立。罗马政府是要控方当面是指控被告，罗马的政府要这个控方在说被告的面前直接的指控这个被告，若果他不是这样做的话，这个指控是无效的。阿拿利亚是没有带领那些亚洲的犹太人来到指控保罗，因为他知道这班人是不可靠，这班人擅长是搞暴乱，但是他们不擅长在法庭的面前来到被审问，所以铁土罗是没有带他们来。保罗就讲了一句很讽刺的话，在《使徒行传》的24章19至到20节，保罗说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们的面前来告我，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保罗说指控我的人在哪里，叫他们站出来，叫他们来指控我，若果没有指控我的人，你怎样定我的罪。保罗再次讲出其实他真正被审判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传死人复活的信息，死人复活的福音，就是说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已经是复活。相信阿拿尼亚可能暗暗地很感激保罗没有讲出他命人掌了他的嘴，因为根据罗马的律法还未定罪，你打罗马的公民是不合法的，所以可能这个阿拿尼亚大祭司真是飙了一身冷汗。除了有铁土罗对保罗的审判，亦都有腓力斯。腓力斯他本来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他慢慢就变成了犹太人的总督。他是很熟悉犹太人的事，在使徒行传的24章10节说他以前是犹太人的官， 在《使徒行传》的24章22节亦都话佢详细认识这道，这道系乜嘢啊？就系、是、基督教嘅道理，就系、是、基督教嘅教导，佢系好熟悉嘅。嗱，喺《使徒行传》嘅24章23节话佢宽待保罗，点样宽待啊？就系佢冇将保罗同埋其他嘅囚犯一齐监禁喺监狱，佢系将保罗监禁喺宫殿入边。而是每六个钟头就有一个士兵锁了在他的身上，每六个钟头来到换监，又有一个新的士兵是锁住在保罗的身上。这个真是一个非常之好传福音的机会。你想想，六个钟头有个人锁住在你的身上，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只可以听，是吧？啊，我想起我今次去秘鲁传福音，去呢一个医疗嘅短宣，张长老就同埋其他嘅医师喺树教会入边系医治，系做义诊。我就同埋一班弟兄姊妹喺树候诊室嚟到系做陪谈，同人哋系传福音。嗱，同佢哋传福音，我只有五分至到十分钟嘅时间，系好短嘅，因为过咗五分十分钟。到他们时间进去看证的时候，我就没了机会，人就会走了。所以要在五分十分钟的时候跟他们传福音。所以当有人来叫他们的时候，我就很失望，如果他们还未相信，就好像我自己失败了一样。但如果你想想，有六个钟头锁住在你的身上，你六个钟头不停跟他传福音，你想想这个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其实讲返又要讲保罗点解神俾佢有你咁样嘅机会嚟到同人传福音，就係、是、因为佢服从，佢愿意成为阶下囚，所以先至有呢个机会係能够同佢嘅身边嘅人嚟到传福音。经文仲话佢喺树呢个宫殿入面，佢个朋友能够嚟到侍候佢，就係话佢个朋友係可以嚟到照顾佢。圣经入面冇话俾我哋听保罗喺该撒利亚两年佢嘅事工系点样，但我相信呢位保罗就系不断咁样同佢嘅身边嘅人嚟到传福音。你等阵就会见到喺使徒行传嘅24章24节话，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嘅夫人犹太嘅女子土西拉一同来到，就叫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腓力斯和他的太太都要来听保罗讲有关基督教的道理。保罗就跟他讲了什么？就是我们刚才经文所读的三件事，是什么？公义、节制和审判。为什么保罗有这么多东西都不讲，要讲这三件事？其实我相信这三样东西同埋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所讲的是一模一样，是圣灵怎样感动一个人来接受耶稣基督。是哪三样东西？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保罗和腓力斯所讲的是什么？公义就是为义，将来的审判就是为审判。第三样呢，保罗话是节制，但是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八节话是罪，其实讲的都是一样嘢。嗱，我等阵系会解释。嗱，喺呢度我哋就见到啦，其实保罗是想同腓力斯嚟到传福音，所以先至同佢讲呢三样嘢，亦都俾我哋学到。当我哋同人哋传福音咧，呢、这个亦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因为是圣灵感动一个人来到信主，就是透过这三样东西，为罪、为义、为审判。我们先看看为什么是为公义。这一位圣洁的神，他要求公义，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他要求公义。他要求公义即是解释什么？罪一定要是得到审判。这一个你可以说是坏消息，罪要被审判，你说是坏消息。但是亦都好像一个银币的两面，是吗？你有负面有反面，你就有正面的。所以你不能够说一个银币我只有负面没有正面。 若果是有坏消息，即是说有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啊？这位圣洁的神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们来到赎罪。他的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还不单止，他将他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从来没有人能够成为一个义人，在神的面前靠住自己的行为，从来没有的。都是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义，我们才能够得救。这个是正面，这个是好消息。反面呢，节制。保罗说是节制，约翰福音16章8节说是罪。人其实认为他们可以控制很多的事，唯一不能够控制的是什么？不能够控制自己。这个腓力斯和土西拉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完全是失控的。这个土西拉，他和自己的丈夫来到离婚，嫁给腓力斯，成为腓力斯第三任的妻子。刚才我们读到经文说，这个土西拉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就好像神从来未去西乃山颁律法给犹太人一样，完全他的生活是无法无天。这个腓力斯亦都是一样，他是不择手段，他不惜是讲大话，他甚至杀人，他排除异己，他除去他自己的敌人来到是提升自己。保罗跟他们讲节制，是他们所不能够明白，他们完全是没有节制，他们完全是失控。其实保罗跟他们讲节制，亦即是指出他们的罪。所以第一点是为义，第二点是为罪。第三点呢，保罗说将来的审判，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将来是会有审判。一是耶稣基督就成为你的救主，这个是正面的；一是耶稣基督就成为你的审判者，这个是负面。你说圣经几时说耶稣基督是审判者？很多人出面的人成日都会说，喂，耶稣成日都讲爱的，耶稣基督永远不会讲审判的。他们没有看清楚圣经是怎样讲。使徒行传的17章31节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将来就会按公义审判天下。所以一是他就成为你的救世主，一是他就成为你的审判官。腓力斯听了之后他很害怕，但是他有没有信主？他虽然害怕，但他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他没有接受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使徒行传的24章25节，他跟保罗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我得闲嗰阵时啊，你先至翻嚟再听你讲你嗰啲道。嗱，好多人听咗福音都唔愿意立刻嚟到接受，佢哋都会话等下添啦，我迟啲就会接受。但系哥林多后书嘅6章2节话，看啊，现在正是悦纳嘅时候，现在正是拯救嘅日子。原来能够接受福音系有定时嘅。一般人认为接不接受福音的主权在我的身上，我喜欢几时接受就几时接受，我几时不接受就几时不接受。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个主权在神那里，是神给机会我们来到接受福音。因为我们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你说等一下到明天可能已经没有了这个机会。在箴言的27章1节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今日不知道明日事。今次去秘鲁来到是短宣，有一个人是一个男士来的，他要回来复诊很多次，他要回来是针灸很多次，所以变了我们就有很多的机会来到跟他传福音。我跟他传过福音，有一个叫做真传道跟他传过福音，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跟他传过福音。 佢头头同佢传福音嗰阵时，佢揦住个口面，好嬲，好唔高兴。慢慢慢慢，佢就好似宽容咗。到后尾啊，有讲有笑。但系去到最尾，佢都话啊，迟啲天啦。我哋再同佢话，你快啲接受耶稣基督。佢话好啦，我听日就翻嚟，我听日先至接受。结果我哋第二日等下等，佢始终都冇翻嚟，佢就系错过咗机会得救。嗱，我话有四层嘅审判，铁土罗犹太人系嘛，腓力斯系罗马嘅总督，仲有就系菲斯都。嗱，头先我哋话呢个腓力斯系好腐败，唔系一个好人，犹太人都好憎恨佢，连罗马王尼禄都唔能够忍受佢。嗱，我哋知道尼禄本身系一个邪恶嘅皇帝。但是他自己都不能够忍受这个腓力斯，所以是将他革职，是由菲斯都来到是继承腓力斯。所以菲斯都就成为了总督。这个人是比腓力斯是好一点，他是希望能够是做正确的事。但是他发觉犹太人的案件，犹太人的政治真是不容易处理。这个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保罗被人监禁了两年，但是始终都没有正式来到起诉保罗。保罗是一个犹太人，结果他自己的犹太人要杀死他。保罗是一个罗马的公民，但是罗马政府帮他不到，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到处置他。你想想是几艰难的事，是进退两难。这个菲斯都若果他是放了保罗，犹太人一定不会放过他。但是若果他不放保罗，仍然监禁他的话，罗马政府会问，喂，你为什么继续监禁罗马的公民？他犯了什么罪？他又未被人正式来到起诉。你想想这件事是几难搞。所以菲斯都一上了任第三日，他就立刻去到耶路撒冷来到处理这件事。犹太人的领袖亦都即刻提起这件案。当时的大祭司已经不再是阿拿尼亚，已经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希望故技重施，就是说服菲斯都将保罗运回去耶路撒冷。若果他真是运保罗去耶路撒冷，在路上他们就已经能够将保罗杀死。就算不在路上杀死保罗，回到去耶路撒冷，保罗都是肉锤砧板上，他们喜欢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但是这个菲斯都他都是非常之的聪明，他没有答应将保罗运回去耶路撒冷，他只是邀请了犹太人的领袖去该撒利亚，来到是指控来到起诉保罗。说你们要告保罗，你们来起诉他。但是这班人讲来讲去就是三幅皮，完全讲的就是没有根据，亦都不能够被证实的指控。他们要菲斯都来到是将保罗处死，但是他们完全不能够提出任何的证据，亦都没有证人。保罗再次说他自己是无辜，他没有反叛罗马政府，他没有违反犹太人的律法，他亦都没有涉足圣殿。这个菲斯都见到一筹莫展，于是他就问保罗，他说不如这样，我送你回去耶路撒冷来到受审。其实他这样说，他是想讨好犹太人，这个菲斯都。保罗去耶路撒冷他就一定没命的了，但是一个罗马的官，他不能够是擅自将一个被告送去第二个地方来到受审，这个是不合法的。他一定要被告来到是答应将这个法庭转去第二个地区。当他问保罗的时候，保罗说我不想回耶路撒冷，保罗说我已经决定是以罗马公民的身份来到是向该撒王、凯撒王来到是上诉。保罗上诉是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不能够得到公平的审判，唯有去罗马。第二呢，他知道他的目的地是罗马， 因为耶稣基督曾经向他显现，在使徒行传的23章11节说他是会去到罗马为主来到作见证。最好最快去到罗马的方法就是向罗马王来到上诉。第三点就是他知道犹太人是要杀死他，若果他是上诉的话，罗马士兵就会保护他一路去到罗马，所以这个就是他上诉的原因。就在这个时候，希律阿基帕二世和他的妹妹帕尼基走来拜访菲斯都。这个是很年轻的一个希律王，他就是希律大帝的曾孙。他和他妹妹是有不寻常的关系，他两个人住在一起，所以引起了犹太人的不满，引起了犹太人的怀疑。因为根据犹太人的律法是不准乱伦，利未记的18章和利未记的20章。这个阿基帕来到见菲斯都，菲斯都当然就是讲出保罗的案件。其实这个阿基帕他是很熟悉犹太人的事，使徒行传的26章2至3节都有讲，而他亦都很想知道两年前在树圣殿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搞出了这么大的暴乱。于是这个阿基帕就在树公厅和保罗来到见面。这个菲斯都就讲所有的犹太人都指控保罗，其实这句话亦都不是很正确，是吧？冇可能所有的犹太人都指控保罗，似乎他在树讨好紧犹太人。在这个时候，路加医生在树使徒行传的25章25节给了我们第二次官方的声明，就是告诉我们保罗是无辜的。第一次官方的声明在树使徒行传的23章29节，而在树路加医生结束使徒行传之前，他再会有多一次告诉我们保罗是无辜的。菲斯都是很希望阿基帕是能够审问保罗，而保罗不单止为了自己来到辩护，而且他亦都希望同阿基帕来到传福音，来到讲见证。在树这个会议结束之前很有趣，保罗成为了法官，菲斯都、阿基帕和白尼基变成了被告。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一篇道是最长的一篇道，他一共是讲出了五点。他讲的是什么？是他自己的见证。所以我们见到同人家传福音，保罗给了我们有几个例子。第一就是讲出圣灵怎样是感动人信主，为罪、为义、为审判，是吧？这个是其中一个传福音的手法。第二个手法就是讲出你自己信主的经过，这个就是保罗向阿基帕所讲。保罗一开始他就说我是一个法利赛人。其实保罗他早期在耶路撒冷的事迹犹太人都知道，他们都知道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还是法利赛人的仔来添。在使徒行传的26章6节，保罗说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保罗说你们犹太人的指望是什么？不就是尼赛亚咯。保罗说我所相信的是同一位神，我的指望和犹太人的指望是一模一样，我的指望都是尼赛亚。保罗说尼赛亚不就是耶稣基督咯，他已经死而复活，这个是保罗所讲。犹太人是相信复活，希腊和罗马人就不相信，在场的撒都该人亦都不相信复活。但是复活来讲对保罗是很重要，这个是很重要的教义。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保罗说若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到，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这个就是这个复活信息的重要性是有几重要。保罗说我以前是逼迫基督徒，我是去到祭司长那里申请到权柄，来到是捉拿基督徒，来到是监禁他们。我甚至去到会堂 来到是逼迫他们讲亵渎耶稣基督的话，然后将他们是杀害，就是好像杀死使提犯一样。保罗第二样话，我是见到光。保罗不满足他在耶路撒冷逼迫基督徒，他叫大祭司给他权柄，可以去到外邦人的地方，来到是捉拿基督徒，去到大马色将基督徒捉回来耶路撒冷，来到是审判。就在这个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是跟耶稣基督来到相遇，他是见到光，他见到超自然的光，这个是神的荣耀。他当时是盲了，他对眼盲了三日三夜，他看不到东西。虽然他肉体上的眼睛是盲了，但是神就打开了他属灵的眼睛，给他能够见到复活的耶稣基督。保罗说，我不单止见到光，我还听见主跟我讲说话。耶稣基督就用犹太人很熟悉的阿兰文来跟保罗说，扫罗，扫罗。你有没有发觉在圣经里面叫男仔都是叫两次的，阿伯拉罕，阿伯拉罕，摩西，摩西，是吧？撒母耳，撒母耳，扫罗，扫罗。喂，为什么都要叫两次啊？问一下在座那些太太就知道。你叫丈夫叫多少次啊？叫一次听不听啊？叫一次多数都不听的，是吧？两次已经是好的了。圣经里面起码叫男的两次，叫女的好像没有这样的事发生。所以圣经都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做男的，做老公的，真的应该要小心，多些打开我们的耳仔来到听。耶稣基督和保罗说，你和我作对是没有用的。而保罗卒之是明白到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仍然活着。当保罗是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其实他就在说逼迫着自己的指望，自己的尼赛亚。在说使徒行传的26章16节，经文说耶稣基督派保罗作执事。执事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是船上边划船的人、撑船的人，是同一个名称来的。古时候一只很大的船，你这撑船的人其实就是奴隶，其实就是仆人来的。保罗本来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师，受人尊敬的领袖，但是当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撑船的人，变成了耶稣基督的仆人，变成了耶稣基督的奴隶。使徒行传的26章18节是一节很重要的经文。耶稣基督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其实这一节的经文是一个福音的信息，是讲出一个人还未得救的时候，不单止是盲的，还在黑暗的地方。如果你盲不晒的话，你都见不到东西，是神是将他们的眼睛来到是打开，以致他们是能够见到光明。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不单止罪被赦免，我们还被称为神的儿女。刚才我们的诗歌都有提到，是吧？我们是得到神称我们为儿女的名分。成为儿女就怎样？是能够是分享耶稣基督的基业。不单止赦罪，我们还能够得到基业。在这段经文里面说，一个人怎样才能够得救啊？耶稣基督说，因信我。所以你能够见到这一节的经文真是包括了福音的信息在里面。保罗不单止是用自己的见证来到跟阿基帕来到传福音，他亦都讲出了福音的信息。第四点，保罗说，我没有违反，我没有违反到，我是服从的。当保罗盲了对眼跌了在地上，耶稣基督就跟他说，保罗起来进城。 就在这个时候，保罗开始服从耶稣基督，就是在树大马色的路上。在这个之后，保罗遇见有很多的危难，有很多很多的挫折，但他永远都是服从耶稣基督。在树使徒行传的20章24节，说没有任何的事是能够打动保罗改变他服从耶稣基督的心。保罗说，我劝人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要与悔改的心相称。保罗和阿基帕和菲斯都说，为什么犹太人要攻击我，要杀我？就是因为我传悔改的道，我要犹太人来到悔改。其实这个正是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是一模一样。最后一点，保罗说，我站立得稳。保罗的事工可以综合为他是为主来到作见证。其实他的信息不是出于他自己，他的信息全部都是出于旧约的圣经。保罗和使徒他们是没有全部的新约在他们的手上，所以他们带领人信主培养新的基督徒都是用旧约圣经来到做这些事。在使徒行传的26章23节，保罗说，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其实这个又是福音的信息，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5章2至4节，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死被埋葬，三天复活。保罗说这个就是福音。使徒行传的26章23节都是一样，我们看到他不断地在树向阿基帕来到传福音。其实福音的信息是来自旧约，福音的信息每一个的环节你都能够在旧约能够找得到。例如尼赛亚耶稣基督的被害受苦，他的死都在旧约福音，以赛亚书的53章，诗篇的22篇，是吧？耶稣基督的复活呢，诗篇的16章8至11节，甚至保罗是用旧约来到证明神是差派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来到将福音传给外邦人。以赛亚书的49章6节，保罗说，我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就是以赛亚书的49章6节。保罗有没有见到他最后提到两件事是很敏感的，很具争议性的，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和外邦人。记不记得前两次当保罗讲到这两件事都发生什么事啊？都发生暴乱，是吧？所以就在这个时候，菲斯都大声地说，使徒行传的26章24节，他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就在这个时候，菲斯都大声地说。其实在圣经里面，保罗不单止一次是说他是癫狂，另外一次是他自己说的。哥林多后书的5章13节，保罗说，如果我癫狂是为了神，是吧？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亦都被人说他是癫了。马可福音的3章、约翰福音的8章和约翰福音的10章。另外有一个穆迪 Dwight Moody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牧师，原来他以前是卖鞋的，是卖鞋的经纪来的，后来才做了牧师。当他卖鞋的时候，有没有人说他癫狂啊？没有人说他癫狂啊。可能他是很 aggressive 地要人走去买鞋，但是啲人都不会说他癫狂的。但是后来他成为了一个牧者，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就给了他一个花名，说他是癫狂的墓地。保罗亦都是一样，当他在住逼迫紧基督徒的时候，有没有人说他癫狂啊？没有人说他癫狂啊。但是当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作工的时候，就被人说他是癫狂。我相信菲斯都不是说保罗真是癫了，我相信菲斯都只是逃避现实。保罗没有给他机会逃避现实，保罗立刻说，这些事都不是在背地里作的， 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公开的，这些不是在树暗地里做的。耶稣基督的复活很多人见到，很多证人。保罗跟着就问阿基帕王，他说你信不信先知讲的话？若果阿基帕说他相信的话，保罗就说其实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先知所讲的尼赛亚。这个阿基帕都不笨的，他知道，所以他没有回答到，他只是说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作基督徒了。使徒行传的26章28节，哇，你差点就讲到我信了，我都接受耶稣基督。有没有见到今天的经文，保罗是跟人不断传福音，我相信他同晒四个指控他的人都有传福音，但是圣经只是讲了两个例子给我们见到，就是腓力斯和阿基帕。跟腓力斯他讲出圣灵怎样来感动一个人信主，为罪为义为审判，他就用这个方法来跟他传福音。而跟阿基帕呢，他是讲出自己的见证，信主的经过，亦都讲出了福音的信息，使徒行传的26章18节、26章23节。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同人传福音的手法，为罪为义为审判，圣灵就是这样感动一个人，讲出我们自己怎样信主的经过。但最重要是什么？福音的信息，这个就是最令人是能够有机会信主。我们见到差点就信主的了，两个都是。腓力斯呢，他有感动，他害怕，他听了之后，但他最后都没有信主。阿基帕呢，他说我差点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人都差点成为个基督徒。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些什么的人。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同一个人说你来跟从我，这个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基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次有一个人跟耶稣基督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基督说手扶着泥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两个人最后都是错过了机会进入神的国，错过了机会得救。记不记得保罗在雅典，他向一群的哲学家来到传福音，这班人他说、啊、你讲的东西很有趣，我们再听你这个吧。他们没有信到，他说你迟些回来再跟我们讲过。保罗很快就离开了雅典，圣经没有说他再回到去那里，所以这班人又是错过了机会来到接受福音。其实我相信在圣经里面最令人可惜的一个例子就是犹大。犹大和其他11个门徒跟耶稣基督一起来到生活，他是被耶稣基督亲自来到教导，他本来可以是同埋其他嘅门徒一起坐喺12个宝座上嚟到系审判以色列12支派，马太福音嘅19章。佢本来系可以佢嘅名字写喺新耶路撒冷城上高嘅根基，启示录嘅21章。佢可以系成为一个被人尊敬12使徒之一，但系最后佢都系错过咗呢个机会。腓力斯同埋犹大好相似嘅地方。保罗被监禁在宫殿2年，腓力斯自是是请人叫保罗来跟他交谈，2年不断是跟保罗倾偈，就是好像犹大3年半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犹大为了30块银子是出卖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听，腓力斯希望保罗给他银子，好相似。经文说腓力斯是详细认识这道，使徒行传的24章22节，他对基督教的教导是很清楚，而且他听了福音，他是有感动，使徒行传的24章25节。但是他有没有相信啊？他没有相信到，他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就是同埋 雅典的那班哲学家所说的是一模一样，他错过了机会。他是一个认识基督教的人，知道基督教的道理，他甚至是有感动听了福音，但是他都不能够相信。真正相信是怎样啊？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八节，为罪、为义、为审判。除非一个人是见到自己的罪，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我不理你是有几感动，我不理你是对神的话语是有几熟悉，你都不能够得救。唯一得救是你能够见到你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的公义，以致是避免将来的审判，这个是唯一的方法。在书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六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千祈不要错过机会，今日不知听日事，所以我们都应该是尽快，如果未接受耶稣基督的，尽快接受耶稣基督。我相信在我们在座应该没有未接受耶稣基督，听我这篇道的也都不知道有没有人是未接受，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今日就接受耶稣基督，不要再等。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使徒行传的二十四章至到二十六章，给我们见到保罗是和审判他的人来到传福音，有不同的手法，他是用为罪、为义、为审判，圣灵怎样感动一个人来到是做其中一个方法，他是讲出他自己的见证，他怎样是接受耶稣基督，但他亦都有同人哋分享福音的信息。愿意听我这篇道的人，如果是有仲未相信、仲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是能够是尽快来到接受，因为我们都不能够是知道听日是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应该是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到寻找他，是相近的时候来到是求告他。愿意未接受的都今日是能够接受，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是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